无值得一提的小事叫爱情，就这样天天看着自己失去了自己和整个世界没有互动的人。看天亮时寂寞的是恋爱时我便慢慢消瘦，你总是想着我笑着，不懂爱是痛苦的事，你想我要什么呢？温柔或是永恒，多么疯狂的幻想啊！有种疯狂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叫爱情，就这样夜夜看着天慢慢的亮起来，想着你还不值得一提的事。结束我还穿着单薄的衣服，沿着熟悉小径散步，直到眼前一片落叶提醒我看清楚恋爱真实的面目，原来还是那么孤独啊！有种疯狂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叫爱情，就这样天天看着自己失去了自己和整个世界也没有互动的人。小事叫爱情，就这样夜夜看着天慢慢的亮起来，想着你还不值得一提的事。看天亮时寂寞的是恋爱时我便慢慢消瘦，你总是想着我笑着，不懂爱是痛苦的事，你想我要什么呢？温柔或是永恒， 歌手参与话剧演出早已不是件新鲜事了。林依轮、小柯都曾在话剧的演出中忘我工作。几年前，一台由80后年轻人主创的话剧《完美世界 CEO 幼儿园的童年游戏》在上海演出。这台充满青春新锐气息的话剧首次打出了摇滚话剧的旗号，水木年华组合也第一次走上话剧舞台，同行的还有他们演唱的歌曲《完美世界》。 多少个夏秋，不知我一这样奔跑了多久，我从出生就注定一生的寻求，远方那完美世界的爱和自由。